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每到周四的时候呢，之前我们都会听一些历史非常著名的一些唱片，比如说会回到时光机的很久远以前，听到几十年前的一些珍贵的录音。今天其实是对于2017年古典音乐排行的一个数据表，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古典音乐网站他们最新的发布。那最开始来聆听到的莫扎特，你会发现无论什么样的排行一定会有莫扎特出现的。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就在你的耳边。那其实呢，在2017年上演次数最多的作曲家图表当中，你会想会有哪两位呢？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莫扎特和贝多芬，但是巴赫他也是一直在缩小自己和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他们距离会越来越近的。每一次来聆听莫扎特的音乐都会是我们最熟悉的几首，不过下面我想为你带来的是以竖琴为主角的一段莫扎特的长笛竖琴与乐队协奏曲。 Thank you. 麦丽，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古典音乐网站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评出的也是发布的全球古典音乐的排行榜，从各个角度做了一个这样的排行。那现在我们所来听到的就是上演次数最多的作曲家，这个图表当中呢真的是莫扎特、贝多芬依然是名列前茅，那之后呢巴赫一直在和他们缩小距离。现在聆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长笛、竖琴还有乐队协奏曲。那在我们的群里面有朋友说这种感觉太美好了，长笛真的有让你回到充满阳光的童年这样的功能。那下面要听到贝多芬的他的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段落，著名的第二乐章。同样是阳光满溢的感觉。 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已经来到耳边了。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不同作曲家的作品，其实呢他们都会出现在的是一个古典音乐网站上评出的一个音乐排行榜，而这个音乐排行榜呢也是古典音乐排行榜，通过各种不同的数据，比如现在我们耳边所听到的三位最最著名的，就在我们嘴边马上能够说出来你最知道哪位作曲家，哪位作曲家的什么作品，可能就属于他们三位的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巴赫，他们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上演次数最多的作曲家。其实呢我看到的是一个图表，那像这样的图表当中呢，作曲家的演出集中在700到1130场，基本是彼此排位没有被拉开很多。当然了，德彪西在2018年会迎来100周年逝世纪念，我想呢排位可能会有所上升吧。那现在我们就提前来聆听一下，2018年就是德彪西100周年逝世纪念的年份，先来听一下他的牧神午后，这是用竖琴来演奏的版本。关于月光，可能我们最先在脑海当中出现的是贝多芬 他的那一首声 C 小调的钢琴奏鸣曲《月光》，尤其是第一乐章有很多关于那段音乐的一些音乐故事。不过耳边我们所来聆听到的，这也是德彪西他的钢琴独奏《月光》。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莲花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南部地区天空云量较多，其他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速度很快，能见度不错。中午前后天气不是太冷，适宜户外活动和适当的开窗通风。需要提醒的是，日落前后气温下降快，天气很冷，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6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王力宏和黄明志合作的热曲《飘向北方》拿下 My Music 年度歌曲冠军，他开心地在社交网站向黄明志道贺。而他和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等人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上映5天内创下10亿元票房纪录，人工智能系统预估该片总票房将达到26亿元人民币，堪称影歌双栖。张信哲昨天出席新书见面会，他出道近30年，私生活相当低调神秘。新书中，他首次突破自己的界限，把自身的情感观一一揭露。歌手邓紫棋13岁参加选秀比赛的影片近日被翻出，当时她还有一张圆圆的脸蛋，稚气模样相当可爱。不过，当她才开口演唱没几秒钟，评审就马上“叮”的一声保送决赛，足以见其实力。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演员王科尔个人全新单曲《墨梅》全网首发，这是由作曲家金彪为王科尔量身打造的一首艺术歌曲。王科尔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师从戴斌教授，演唱过很多艺术歌曲。他表示，《梅花》的高洁雅趣十分符合他生活中的性格。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们从坎迪的序曲开始。这样的火爆的场面呢，也是来自于伯恩斯坦。那伯恩斯坦呢，他在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的一个古典音乐网站上评出的发布的2017古典音乐数据排行当中呢，他的排位已经从第43位上升到27位。那他的百年诞辰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增长，当然了，他离前20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不过呢，我们来聆听他的创作还有他的指挥，不乏还是一种享受。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第二时段依然在您的耳边。那在这一次的2017全球古典音乐排行当中呢，这个著名的古典音乐网站，它从各个方面，很多我们都可能想不到的一些方面来做出了排名。比如爱国表现，就是根据一个国家作曲家在国外演奏的数量和国内演奏的数量间的相关性来衡量他们的爱国程度。还有呢，就是显示的就是德国、西班牙好像稍显极端，德国是这个比例没有拉开，而西班牙在本国演奏是14.4%那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演奏呢，平均只有1.2%，也就是西班牙人在自己本国演奏自己的作品是非常多的这样的比例。还有呢，他还评出了最繁忙的十位指挥家全是男性还有在女指挥世界上最繁忙的100位音乐指挥中只有一位女性。那四年呢也是经过了四年的努力吧，在2017年的时候，那刚刚说100位指挥家当中只有一位女性，是在2013年的时候，四年以后有了非常大的增长。中国指挥家张娴这位女指挥家就排名在第64位。那耳边我们为什么会听到胡桃夹子组曲当中的儿童进行曲呢？那其实胡桃夹子也是成为了2017年舞蹈演出的冠军。 耳边魔笛序曲，这里是蝉联了2017年歌剧冠军，一共上演了361场。像这样的数字，全世界好像每天都会有地方来上演魔笛吧。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个古典音乐网站他们公布的2017全球古典音乐排行榜的榜单。有人说，在这么大的榜单当中，怎么一直没有听到除了刚才所说的胡桃夹子之外，关于柴可夫斯基他其他的消息呢？